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话剧《我们的荆轲》是莫言的大剧场处女作，在他笔下，曾经的英雄与大侠也成了会犯错的普通人。这让已经对荆轲刺秦这一故事了然于心的观众有了不小的惊喜。话剧《我们的荆轲》本轮演出正在北京人艺上演。由张千一作曲、赵大明编剧、陈新一执导的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兰花花》，继2017年国庆期间首演之后，将于本月20号到25号开启第二轮演出。都市爱情喜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将持续到本月16号。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举办当中，话剧《如梦之梦》将于本月底在北京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者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进入秋冬季节，流行性感冒多了起来。欧美发达国家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在60%以上，而我国普通人群的接种率大概只有9.4%。流感疫苗到底该不该打？网上流传着许多不同的说法。市科协主办、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之一的微信公众账号“蝌蚪找真相”为大家做了科学解释，来听报道。 首先，对于流感，接种疫苗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方法。网络上有很多真假难辨的说法，比如适当生点病可以提高免疫力，所以不应该打流感疫苗。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第一，生病不能提升免疫力，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保障免疫系统的运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避免感染。第二，流感不是一种适当的疾病，对于特定人群，孕妇、儿童、老人、有基础病的人，流感很可怕。比如孕妇患上流感会增加死亡风险，也会增加早产、流产等不良妊娠事件的风险。还有人说，以前接种过流感疫苗，今年不用再打，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而流感病毒不止一种，变异速度很快，种类多，所以今年流行的流感毒株未必和去年一样。另外，流感疫苗提供的保护通常只能维持6个月。还有多项研究表明，在疫苗与流行毒株高度匹配的情况下，流感疫苗可以提供70%到90%的保护。第三种说法是，孕妇不能接种流感疫苗。以前是这样的，但现在变了，因为国内缺乏孕妇接种流感疫苗的安全评价数据，部分疫苗生产商出于谨慎，将孕妇列为注射禁忌。不过，美国对1990到2009年2010到2016年间接种流感疫苗的孕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接种流感疫苗没有增加任何新的或者意外的不良妊娠事件。最新版《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当中也建议，孕妇可以在妊娠的任何阶段接种流感疫苗。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扩散条件不利，雾霾天气发展加重，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这次污染过程最重的时候，请大家要减少户外活动，做好健康防护。早晚气温低，还需要注意保暖工作。具体预报是这样的。 今天夜间轻度到中度霾转轻雾或雾，东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中度霾，局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明天早晨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差，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在户外晨练。明天白天气温在1到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穿棉衣类的服装。明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艺群英会。 好，演艺群英会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全球首演，昨晚备受瞩目的音乐剧《乱世佳人》英文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进行了全球首演。该剧由法国当代流行作曲家吉哈德·普瑞斯格威克联手妈妈咪呀导演弗朗茨·莫雷尔共同打造，众多百老汇一线音乐剧演员出演。《乱世佳人》改编自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作品《飘》，1940年曾被改编成电影上映。此次全新制作的英文版音乐剧《乱世佳人》是继法文版、韩文版之后的第3个语言版本舞台音乐剧。英文版《乱世佳人》将演出到12月9号，欢迎您到时关注。从最初的默片到配幻灯小字幕和异义风在现场讲剧情，再到真正的译制片出现，译制片在中国走过了漫长曲折的路程，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佐罗这些经典的译制片您还记得吗？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独立影评人小爱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起重温经典译制片，欢迎关注。Hello， 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大家好啊、如果各位想要收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的话，您可以这个打开北京时间 APP 以及我们的新浪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就能够收看得到了。那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老朋友小爱。你好小爱。 哎，大帅好，大家好，是小爱。 哎，今天呢请小爱来主要是想和大家一起啊，咱们聊一聊或者重温一下译制片时代。其实包括我刚才播的这条这个资讯啊，这个《乱世佳人》你看这次播演出的当然是英文的原版了，音乐剧啊，英文原版，但是在电影当中它也曾经出现过译制片版，对吧？ 对，非常经典的一部。 所以小爱说一说吧，从译制片的历史开始聊起啊。 对，其实说到译制片啊，我觉得是一个、哇，好像有点那个追溯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词汇， 好像一下子把我们带回了到了历史的那个过去的洪流当中。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年没有听到大家提这个词了啊。对，其实是译制片很简单，就是什么叫译制片呢？是因为国外的影片 进来之后呢，观众或者是大部分的不懂外语的老百姓呢，需要在第一时间能够去了解影片的内容。但是如果是光用眼睛去看那个字幕呢，其实是会影响你的一个观影感受。 对， 所以最直观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英文的对白，把它翻译成就是把原文不一定是英文啊，可能是其他国家的语言，把原文呢翻译成中文，然后再找配音演员再去录成中文的这个对白的这个词条音频，然后再通过混录的形式呢，把它放到原来的这个画面当中，这个是我们原来讲的译制片，也可以叫翻译片，是这样的，那么译制片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父辈母辈，那个年代可能他们会接触更多一些的一些概念，如果是一定要追溯历史的话呢，我想应该是到1948年，1948年的1月份，我们国家的第一部译制片诞生了。当时呢是有20多个华侨，对，他们也不是专业的配音人员、翻译人员，但是他们是华侨，会外语。他们呢就把一部意大利的影片，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加上配音。但是当时的那个效果出来呢，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专业。后来呢，到1949年，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呢，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啊，东北电影制片厂，他们就译制了一个苏联影片，叫《普通一兵》。那么在译制《普通一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工作人员就发现，哦天哪，原来国外影片的译制，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艺术工作。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是翻译，但是这个翻译和我们普通的文字翻译是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画面上需要有一定的语速，一定的字数的长短， 对， 去配合那个画面， 它的配合他们英文的对白嘴型是吧， 包括对配合嘴型，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中英文的表达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英文可能一个词儿，中文需要一句话， 对， 有的时候他们一句话可能我们需要两句话，但是字幕上面能够体现的词条的长短是一样，是固定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在配的时候就发现普通一兵啊，就发现哎不对啊，说难道我们翻译错了吗？为什么你那个原文是一句话就配这个画面，到了中文这边怎么就得翻到下一页去了？但是当你翻一页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剧情不一样了， 画面对不上了， 画面也对不上了。然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大帅讲的，就是你需要去对这个口型。所以呢，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到70-80年代期间的这几十年啊，其实译制片的一个译制工作是一个非常大的，就是中国引进片的这个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工作。因为这个是需要首先在翻译的这个能力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你需要做到信达雅，而且是最精准的语言，它需要去配合原文的那个长度，包括要做到语义上面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表述。第二呢，就是要找专业的配音演员，因为你不是朗诵，那我们说读新闻联播你可能是一个语调，但是你需要把每一个不同角色他们在不同场景下的台词呢，把它非常栩栩如生的把它去展现出来。这个其实就需要译制片的一个配音的一个演员呢，他有一个用声音去表演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就像我们最今年就是应该是今年特别火的一档节目叫声临其境吧，对吧， 是的是的。 那个其实大家就能看到作为一个配音演员他到底要有多大的功力。 对的， 对吧？ 你需要把你的情绪投入到这个表演当中，实际上它是一个二次表演来的。对，然后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在剪辑、混录，包括整体最后后期的时候呢，我们要尽可能的要确保中文的这个声音和原来的这个演员的这个口型呢是能够相 match 配合到一起的，就至少不要相差那么大。所以这个工作呢在前面的上个世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我想就是在我们的父辈母辈那个阶段，其实大家看电影更多的是通过去看 译制片 对吧，去接触新鲜的这些 国外的一些文艺作品， 嗯， 比如说我记得我妈妈她最喜欢的电影，大篷车 啊， 流浪者， 哎哎， 对，咱们上次好像有一期节目，咱俩还唱过一句话，什么 那个 阿巴拉古，对， 阿巴拉古， 是 那个，哎，其实说到了这个大篷车啊，这个这样，咱们来一起先听一段吧，啊，听一段当年的那些这个老艺之人或者老配音演员，他们给这个电影所赋予的一种色彩吧，好不好？咱们听一听大篷车当中的一个片段。 哎，我们车来了，车来了，你来了， 魔汉，魔汉，你来了， 魔汉，他长得就像你，像极了， 是吗？蒙头，托塔大叔，他是吉普赛头人 啊！祝福你，孩子，祝福你。 你们好啊！ 你好，孟海。 你们好。 你好， 大叔 啊， 让蒙头跟大家认识认识 啊！你们去吧，认识一下。 这个部落里的五星妮莎一直爱着穆罕，他见穆罕来了，就来纠缠他。 你走开，你干嘛？哎，放开我，你发疯了。 说对了，是疯了。才出去两天，你眼里就没我了？怎么不说话呀，小辣椒？ 蒙特，他是妮莎，跳舞明星妮莎，他叫蒙特，我兄弟蒙特。 你好好回我话，别胡扯，小辣椒。 哎，我名字不叫小辣椒，你弄错了，你弄错了。 你跟我好好说，要不我杀死你。 放开！好妮莎，你是好姑娘，你是个好姑娘。你 我好吗？ 是好姑娘，是好姑娘，好姑娘。 我快活死了。 啊、 你说我好，我真快活死了，快活死了。死了！ 放开我，等等，你先别死了。听我说，妮莎，你瞧，波罗来了。 大家刚才有这个感受了一下，有没有小爱？ 对， 回到了那个时代啊， 好有那个时代感。 嗯， 对，而且就是我感觉，就是童年的记忆当中啊，就是对于外国文化的理解，或者对于这个外国人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是通过就是看译制片，首先得到的第一感受， 嗯， 对吧？就是你看听他这个大篷车的这个配音， 嗯， 你就会记住一个词，小辣椒，是吧？就会感觉吉普赛人的那种热情， 包括他最后那句我快活死了， 对， 那个你这样 那种。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咱们现在突然说都说不出那个味道来。 对，是咱们没有的。 嗯， 所以在那个年代呢，其实父辈母辈长辈们他们很喜欢这样的一些译制影片。 嗯， 其实如果说要我们去盘点经典的译制片的话呢，我想数量是很多的。 对， 比如说佐罗。 嗯， 对吧？佐罗里面的童自荣后来是，对吧？童自荣后来是也是我妈妈，应该是最喜欢的一位配音演员了。 嗯， 童自荣是配佐罗出名的。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总是在看《茜茜公主》，好像《茜茜公主》还有一二三集来的，还不是一集，就特别爱看。然后《茜茜公主》里面的配音的茜茜公主的那个配音老师叫丁建华。对，童自荣和丁建华是后来就是很多很多年大家都以他们为标杆的两位配音老师。 对 对, 对, 对，然后还有很多像尼罗河上的惨案啊、简爱啊，包括毕克配的那个追捕，就是对高仓健演的那个形象，就是毕克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位配音演员。像这么多的这些影片，其实我们第一时间能够接触到呢，还真是通过配音译制片这样得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懂英文，不懂外语。 对。 但是呢，就是译制片呢这个概念呢，它是有一个，我觉得是有一个鲜明的一个时代标签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少有人说是译制片。 嗯， 我们现在一般就是说，哎，好莱坞大片， 或者叫英文原版， 英文原版， 叫还有就叫。他一般电影院会用一个什么词来着？突然脑子里想不起来的， 就是原版。 原版和 原版和国配， 国配，对对对， 是 国配啊。 对，其实现在我们还是有很多译制片、 嗯， 但是大家不这么叫了、 嗯， 甚至我相信呢，大家真正去看译制片的，的比例也不会那么多了。 嗯， 其实但是译制片还是可能占了我们就是影院里面拷贝的一个主流。 嗯，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嗯、 我想首先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大家接触西方文化， 嗯， 国外文化。 嗯、 然后大家会有一种去学习英语或者学习其他外语的这种需求、 嗯嗯、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看复仇者联盟、 嗯、 或者我看哈姆雷特、 嗯、 我可能更愿意去很直观的去听他那个英文原版， 对， 我可以练听力。 对哦，你说的这个其实还有一点，其实我也是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比如说我在去挑国外的电影的时候，就是哎，比如说一个进口大片，我甚至要先去看是不是原版的，如果不是原版的甚至配音的我都不看、 嗯、 这个并不是说不看，是因为好像现在看这个配音的版啊和当年看那个老译制片 不 知道为什么他感觉不一样。 是，就是大帅讲的，其实这个问题是曾经在译制片的这个事儿上很大的一个争论、 啊、 就是曾经有一个争论，就是译制片腔调该不该延续。 哦、 就是你注意到我们刚刚听的那个大篷车、 嗯、 就它里面那个配音，它的它说话的那个状态不是自然状态、 哎、 它不是一个生活化的、 哦、 它更多的是演出来的、 哦、 你有没有感受到它的声音是表演的一种声音。 而且好像我们那个有的时候去学他们的时候就是哦 yes I need 你来了， 对，但是这咱们在生活当中 不会这 样讲话， 不会这么去说哈， 对 不会这样说话。所以呢其实会有一些人他会认为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你不要让我听到、 嗯、 他会觉得说有点做作 、啊、 有点太过于用力了、 嗯嗯、 然后可能很多人更觉得说英文，比如说英文电影啊、 嗯、 你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其实很多时候也许你的翻译已经相当match、 嗯、 但是依旧还是那么差那么一点点味道、 嗯、 这个是肯定的，会发生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听原版的我可能更能原汁 原 味的去感受到影片当中的很多的、 嗯、 很多的信息、 嗯、 对，甚至就是演员在说这个台词的时候、 嗯、 他不同的翻译的词汇可能会给你不一样的认知、 嗯、 我举一个例子、 哦、 我们曾经聊过敦刻尔克、 对， 敦刻尔克当时的一个英文单词的翻译，我记得、 嗯， 当时我还在这儿讨论过，就是一个 home， 嗯 ，home 呢，你可以把它翻译成家， 嗯， 但是其实可能在敦刻尔克里面呢，你可以翻译成祖国， 嗯， 但是如果是翻译成祖国和翻译成家，其实它最直接的这个语境或者是这个意思，其实它是有差距的，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呢，就是很多时候呢，本身译制片的这个中文文字的翻译就是一个很大的争议、 嗯、 然后在这个争议之下，当你确定了一个版本之后呢，其实你并不能保证它真的是能够原汁原味的去体现之前的那个原版的那个味道、 哦、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特别喜欢的、 嗯、 我们下等一下可以细说卡萨布兰卡、 哦、 卡萨布兰卡里面呢，就是那个 Rick、 嗯、 他每一次去敬酒和那个伊尔莎去敬酒的时候呢、 嗯、 一般大家都会讲 cheers， 对对对对， 他在里面说的是 he's looking at you kid， 就直接翻译就是说他正在看着你孩子、 哦、 但是呢这个翻译呢肯定不是说你肯定不能直接跟他说他正在看着你大帅，对吗、 啊、 其实他指的是我自己，因为在剧中呢、 嗯、 这个 Rick 他是深爱着这个Irsa 的、 嗯、 所以呢他会说 he 他指的是我自己、 啊、 我正在看着你孩子、 啊、 他这个是一种表白、 啊、 表白爱意的一种方式、 嗯嗯嗯、 cheers 他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呢曾经有过两个版本、 嗯、 意大利版本的翻译呢叫祝你健康，但是我特别喜欢的是那个中文版的翻译。 哦， 对对对，这个我卖个关子，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 哇， 这里面对他翻的特别好、 嗯。好，我们很期待一下。 我等一下下半场我们再说、 嗯、 观众，所以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接着看我们的节目。 他可能如果有那个卡萨布兰卡迷的话，就是老译制片的影迷的话、 嗯， 你们也可以回忆一下，看你们能不能想得起来这句翻译，好吧？ 对他翻译就特别、嗯、 就是特别信达雅之外，他完全贴合影片中的那个场景需求， 场景包括那个人的心境和想要表达的意思。 是的， 好， 是的， 一会儿揭晓啊。 对，然后还有很多就是译制片译制领域的很多的到现在还在讨论的一些课题，比如说像莎士比亚的那个经典的舞台剧啊，哈姆雷特，或者也叫王子复仇记，它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叫To be or not to be， 就是生存还是毁灭。 That's a question。 对，这个翻译其实在历史上前前后后就也是有不同的这种争论啊，讨论啊，该怎么翻、To be or not to be， 这什么叫 be， 什么叫 not to be， 就是这个其实是生存还是毁灭、就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文化在里面的、但是你要想把这个文化做到一个中西方的一个融合，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我们现代人当你会说英语的时候，或者当你正在学英语的时候，其实你会选择说我不要在中间再转一 转一圈， 对、我直接去看原版，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说原来的配音有点太做作了，就是太演戏、戏太过力了，我可能更愿意说听一些真实的生活化的一些配音、所以大家其实会注意到我们现在看的这些就是国配版其实就是我们原来讲的译制片，他在配音上他已经抛弃了之前我们父辈母辈那个年代的那种那种戏剧化的这种配音的形态。其实演员现在的配音给那个外国影片的配音，它更多的是接近这种生活化的，很更自然，然后更真实的一些语态。像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反而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些配音，虽然说啊你说的那个就腔调已经可能没有以前那个味道了。但是怎么感觉他们有的时候配出来的这个话吧， 有点怪， 还是让人会跳戏。 是的。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现象，我其实一直都我不知道有没有专门做这个的，也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就是我会发现，现在的国配的，比如说电影啊，它有的时候它消掉了很多原音。就是我感觉，比如说你看原版的电影当中，它声音会比如说有翻书的声音，或者有一些生活的杂音、生活的噪音在里边啊，但是。现在的这个他配完了音以后，你感觉他的背景特别干净。 这个就是之前大家就是反对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理论、理由，就是说我在配音的时候呢，我会从就是就是我不能原汁原味的去重现原版里面的这种声音 啊，声音场景、 对，声音场景，它里面会有 环境声、环境音什么的， 环境音啊，其实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会有影响、因为你是重新去配一段这个音频混录进去、你从技术上它可能会把原来的一些背景音像，特别是原来技术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所以那你们比如说你们做电影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两轨取音吗？比如说是它都是混在一起了的吗？不是说声音跟画面分离开的吗？ 应该是混音的、但是现在因为可能技术上，比如说像杜比全景声啊、很多的更专业的一些录音设备，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影院的这些 Dolby Atmos、它可能会把它分得更加的更多更细致，比如说它的那个音箱原来可能就两个在最前面、现在可能大家会发现说在斜前方正上方可能都会有、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先进到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O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2平花89000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员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啊？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呐、啊。 妈，在全包员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晚上的节目依然是有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北京世家 APP 以及新浪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晚上为大家请来的是独立影评人小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译制片。好，再一次请出小爱。你好小爱。 嗨，大帅好，大家好，是小爱。 刚才跟我们大家一直聊着啊，而且还这个、埋了个关子、 我们来解一下。 对对对对，这样咱们你根据你的节奏来啊，什么时候给大家解、你就可以解了啊、我们先来聊一聊。其实刚才最后的时候我也问到了，就是说现在大家有的时候看这个国配片的时候，总感觉好像就是看着它不是个味儿，容易跳出来啊。这个刚才也小爱也给大家分析了其中一些理由，不知道有没有分析全啊？ 对，就是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就是因为我觉得艺术作品无论是什么形式的，其实它都是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产物。那么译制片呢，在我们的父辈母辈那个阶段呢，可能真正懂外语的人不是那么多。所以大家需要借助译制片配音去了解剧情，去看懂电影。但是现在呢，你说其实不用说90后00后了，其实70后80后基本上也大家也都学过英语，对吧？ 对， 所以很多人他更希望说能够直接的，我直接去看英文的原版。我首先可以学英语，第二呢，我能够去感受原汁原味的文化的东西。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而且好像是随着年轻一代人的这个观影习惯，他有的时候他比如说他即便是他英语他也听不懂啊，但是好像现在人已经习惯了边看字幕边看电影。 字幕组就是这么诞生的， 对对吧？这是很奇怪的一个。 是的，是的，字幕我真的觉得字幕组在中国是一个特别奇葩的、特别特别的一个神一般的存在。对对，大家其实对于字幕组的依赖还蛮大的，特别是很多没有配音的版本在网上流传的，大家可能更需要看一些字幕组的翻译。 对， 但是你们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看字幕组的翻译，它出现的一些词其实更多的是那种生活化的， 甚至网络流行语。 对，网络流行语，它为什么它是需要和大家的节奏、我们日常的生活去贴近的？但是在译制片最发展最快的那几十年，就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到八十年代这期间，这四十年里面呢，其实译制片它的翻译呢，它更多的是去从文化属性上它去做功夫。说到文化属性，我真的就要说回我刚才铺的这个埋的这个扣、对，就是在卡萨布兰卡中呢，首先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嘛，就是讲的是瑞克和这个伊尔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那么这个爱情故事呢，它是发生在战争的这个大背景之下。那么最终呢，就是这两个人为了战争，为了更大的这个革命事业呢，他们并没有在一起。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故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故事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男主人公Rick 李克，他要去向女主人公伊尔莎去表白，他想告诉眼前的这个心上人，我是如此的爱着你。那么他就拿着酒杯，其实应该是敬酒的意思嘛。他说 He's looking at you, kid， 就是直译就是他正在看着你。这个版本其实在世界各地呢都有不同的翻译。我知道的，在意大利呢，意大利人总喜欢喝酒嘛，他们饭前一杯酒，饭后一杯酒，平时没事一杯酒，所以他会翻译成祝你健康。这个是很生活化，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欧洲人祝你健康。但是我真的觉得中文的翻译体现了中文的博大精深和我们的文化。就是 我现在已经完全被你吊起胃口来了，来吧， 永世不忘。永世不忘，我们中文的翻译， 大家可以想一想那个场景啊。 对， 它的原文，如果英文的原文直译过来是他正在看着你，然后 孩子 啊，他正在看着你孩子，然后中文我们给他翻译过来的是一个翩翩绅士啊，来到一个女孩面前对他说永世不忘。自己琢磨琢磨，给大家点音乐，自己琢磨琢磨。这种翻译啊，的确是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它反映了翻译者的一种浪漫主义情怀。 是的，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能理解大帅为什么刚才说好像更喜欢那个年代的翻译 、 因为它的这个文化属性，它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认知上的一种营养。或者是文化上它会给你注入某些鸡汤啊，或者是养分的东西。 对， 其实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呢，无论是配音的演员，他因为他要配音，他需要有一个表达自我演绎这个角色的一个功能在里面啊，还是说这个文字第一稿的文字的一个翻译，其实它里面呢都有一个二次创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因为你真的不可能说每一个词你都能够直接跳转到一个中文，完全从这个字数的长短上去对接，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这里啊还有一段录音是当年虎口脱险当中的一段配音，然后呢他这个里边也有一个翻译，我觉得大家听一下啊，如果能不能挑得出来，就是他哪个翻译你觉得一听一下还是会心一笑的，来我们一起听一下。 行了，他们走了，街上一个人没有。 那我们也走了，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不行。 那我把他带哪儿去？ 德国人可能去你家。 去我家？ 哦，对不起，我给你惹出麻烦来了。 连我也回不了家了，这下完了，这太难了，真太难了，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对不起，我现在得走了，我要去找那土耳其浴室。 什么？ 他说什么？ 他要去土耳其浴室。你不用洗，你身上很干净。 不 干净， 你理解错了，我们中队长指定我们在清真寺会合， 说他们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 对了， 英国人真格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带着伤又不会说法语，他一出门就会给抓住。那我替你去，让我去土耳其浴室吧。 你肯去？ 哦，你真太好了。 我看还是给他换身衣服，都赶到我爷爷家去。 他住哪儿？ 香舍里谢的木偶剧团，我也是剧团里的。 那怎么，叫我怎么去认你的中队长呢？ 啊，对对，这样，他留着个大胡子。 啊？ 街头暗号鸳鸯茶。 鸳鸯茶？ 对，有那么个歌，知道吗？ 歌。 对，鸳鸯茶， 鸳鸯茶， 对， 鸳鸯拼，我爱你，你爱我，啦啦啦啦啦啦。 其实刚才大家听到了，我们觉得听到那个词儿的时候，我跟小爱都同时抬起头来对望了一眼，就是那个，啊，英国人真梗儿，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词的当时的应用也特别有意思。 对，是的，是，就是这个，就是当时那个我看了，还专门去为做今天的节目啊，我发了一些资料，就是当时就大家就研究怎么去能够把这个配音工作配得更好，然后就觉得说很多经验是可以借鉴的，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些语气上的一些词汇呢，可能我们在中文里面是没有的。但是你可以用他的那个语境和演员这个角色当下的那种情绪，那种需求，你去找到一个中文里面的，其实这个特哏儿，其实这词儿我不知道是哪个国 哪个省份的， 其实我平时我也说不出来 哏儿， 但是当你听到说 天津话是吧， 特哏儿的时候，其实你就会觉得有一种贴近感，是吧？就觉得挺形象的。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二度创作的过程。对，所以在这个是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这胡可脱险呢，他是当时是捧红了尚华和于鼎两位配音老师。尚华于鼎老师后来也是中国配音演员里面非常资深的，也是非常很多后辈去学习的这样的两个人。 他的那个配的是胡可脱险里的指挥家。 是的，是的，对，而且他配的是绝对就是那种特标准的配音腔，就是很夸张，很有那种表演的痕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还是觉得很亲切，就似乎是通过他们这个配音就打开了一扇窗口，是吧？就是能够去接触到影片中的那种文化，跟他们很贴近。 对，所以你今天为什么特别想介绍卡萨布兰卡啊？ 我觉得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其实在用词上是很有文化属性的，而且它是特别信达雅的去还原了原著当中的角色的这个经典的台词。但是另外一点呢，我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影片是一个特别经典的老电影，反正我特别喜欢，所以就是当提到说你喜欢哪些经典的译制片的时候，我马上就说我一定要说卡萨布兰卡。对，它里面其实除了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会特别好以外呢，其实它还有好多其他的在视听语言上很多优秀的地方。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呢，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出现在画面上的位置呢，如果大家再去拉片的话，你会发现经常是这个 Irsa 她是在画面的右边，然后呢这个 Rick 他是在画面的左边。那么我再解释一下，在这个影片当中，在这两个人的爱情的情感关系中呢，其实Irsa 他是更占据一个主动的一个地位。这个 Rick 呢，他是心里面特别爱着这个女人，但是他的爱是无力的，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主动权。其实他俩的情感成不成，我答不答应你，是掌握在女方的伊尔莎的手上。所以呢在这段情感关系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伊尔莎她更处在一个强势主导的地位，Rick 可能相对来讲更弱势一些，用情更深一些。人眼在捕捉事物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认知规律的，就是我们的左脑和右脑。左脑通常是比较理性的，理工科的科学家肯定是左脑更加的发达，艺术家一定是用右脑。用脑就是更感性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们看到画面上的这个捕捉的过程呢，是先是左眼左上右上右下左下，是这样的一个 顺序， 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呢在最右侧的东西呢，对于眼睛和大脑的刺激呢是最强烈的。就当我们看到一幅画面的时候呢，从这个视觉的感受上呢，首先你会先看到右边的东西会更吸引你一些，然后才是左边的。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视觉原理呢，就是伊尔莎她总是在右边，因为她更强势。 哦， 对，如果大家再去拉片，你会发现在很多的场景当中都是这样的，包括里面有一幅画面，有一个场景就是他们两个在楼梯上，楼梯上，然后呢是一个中景镜头，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中央呢，伊尔莎在楼梯的上面几节，然后李克呢在下面几节，这个上和下的关系其实也是突出了一个两个人在情感关系中的一个地位，对，包括他们两个人经常穿那个情侣装，其实他们的服装在搭配上也是有很多的彼此去交相呼应的地方，就是卡萨布兰卡是一部就是随便停到哪个环节哪一帧你都可以去分析视听语言的一个电影，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无论是说从译制片的角度啊，还是说从影片的赏析的角度，它真的是喜欢经典电影的老朋友们必不可错过的一部影片。 哎，真的是今天晚上我觉得既然我们聊到了这些译制片啊，也就是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推荐和回顾一些这个经典的译制片，说不定您在这个周末啊晚上听完了我们节目就下载一部或者是在网上找一部这个译制片去看一看。卡萨布兰卡刚才小爱的这个已经说了半天了，一看是很爱的啊，很钟情的一部影片。还有哪些影片你特别喜欢？ 哦，那我一定要说《飘》或者是《乱世佳人》 啊。 对，这个是那个高考之前，我父母到现在都不知道，就是他们以为我在复习，其实我在偷偷的在看这个小说。 哦， 对对，就是卡萨布兰卡1939年的那个美国上映，其实它里面塑造的一个斯嘉丽的这个形象是一个非常现代的一个独立女性的一个形象。这个形象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就是被那么多的观众所接受呢？就是因为她其实是一个女性平权运动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早的一个鼻祖的一个角色了。对，可以听。 你没事，您先介绍啊。 对，那么在这个影片的整个的这个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学到，或者是可以感受到、接收到不同的信息，有不同的这种收获。那我自己看这个故事的收获的时候呢，首先是对爱情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向往， 想 象 啊，对， 我觉得这是在我成长阶段，我的这个情窦初开的那个年代啊，这部小说或者这部影片对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我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你心目当中你想要找的这个男朋友或者是对是什么样子？就真的是从这个影片当中来的。对对，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影片当中，它的这个无论是它的画面呢，还是它的声音啊、剪辑啊，其实它给你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美国国内的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然后你会知道为什么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他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战争，为什么斯嘉丽她那么讨厌穿黑色的裙子去舞会，那么为什么她后来会爱上了这个给他买各种好看的衣服的帽子的，但是被别人称为是花花公子的白瑞德，像这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国外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译制片它是一个窗口，它首先打开这个窗口，它让你能够去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一些文化，在那个时期的一些历史。我觉得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不是那么懂英语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好，那这样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听一段《乱世佳人》当中的片段啊。好， 我需要300块钱交泰勒的税。哦，瑞德，我对你说一切都好，那是说谎。情况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而你有的是钱。 你拿什么做抵押？ 我的耳环。 不感兴趣。 有胎了。 我要农场做什么？ 你不会损失的，我明年用棉花还给你。 不够好，还有更好的吗？ 你说过你爱我，如果你还爱我。 你是不是忘了我是个不结婚的人？ 没有，我没有忘记。 听我说，斯卡里，你不值300块钱，你对男人来说只意味着倒霉。 说呀，侮辱我吧，我不在乎，只要给我钱，我不能失去胎了，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失去他。哦，瑞德，请把钱借给我吧。 怎么样，就我觉得就光这段对白有没有刺激起大家去看一看这部电影啊。 我发现那个时候的那个配音啊，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大家在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是那种中英文混合的那种。 啊、对对，混的啊 ，Scully。 对 ，Scully， 然后 Reed 怎么说的那个？对对对。 对、啊、 对，其实那个时候的配音是很有中国特色的， 而且还经常会用一个词哦。 对 对 对, 对，经常会哦。 哦，就是 对， 很表演的。 哦 ，Scully 瓦尔德什么东西的？ 是 是, 是， 经常会出现这个哦。 是 是, 是， 你的那个调调非常有意思。 对，这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标签。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追捕中的那个高仓健、 哦。对， 当时。是就是咱们父辈母辈、 嗯、 姨妈辈婶婶辈的 对 多少年轻女性当时是被高、嗯、那个高仓健迷倒了对吧 对 他里面那个毕克的配音也是非常的经典、 啊、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当时那个电影啊就是经常会就追捕这个电影啊经常会先拿来现在讽刺现在的一种叫娱乐潮流、 嗯、 就是我们经常会有在节目当中有一些娱乐评论就会说你看那个时候大家追求的、 嗯、 或者大家是对大家欣赏的是什么样子的是像高仓健那样 的, 是 把领子竖起来的硬汉对吧、 嗯、 然后呢你再看现在喜欢的都是一些什么样子的男人啊等等的可能会拿着这个来去说那这样既然说到了这个追捕咱们也一起来听一下 这个可以听到吗 听到一下追捕当中的一个片段啊好 命令唐卡制造一种夺取人的意志的药物 AX 对不对 AX 不是那种药它是神经镇静剂后生省的审查也通过了 根据唐卡的记录研究 AX 用人体实验死亡11人残废的有22人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看来唐塔是个不成熟的医生 人体实验失败以后招仓医院借此讹诈东南药厂你就给他吃 AX 逼着他自杀 吼吼有证据吗给我看看 我对招仓的死因表示怀疑你就陷害我让酒井去收买横路夫妇做假证 你把这个证据也给我看一看 横路对你们没用了你就用 AX 把他弄残废你还命令这两个人杀死横路交代 你们俩干过这种事吗 就这两个人在北海道还想杀我 这两个人在我身边一直没有离开过哪有时间上北海道别再给我做戏了不像话西江把他们铐起来是杀人和杀人未遂现行犯 好大家当然刚才听到的就是电影追捕当中的一个片段啊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你记忆中的那些经典的译制片吧啊然后包括小爱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说了很多译制片他们发展的一些历史或者是一些过程啊、 嗯、 对对请小爱继续给我们介绍还有哪些你比较特别想要推荐的或者介绍的译制片啊 哎，其实说译制片呢，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很怀旧的话题啊。 嗯、 但是我必须要再跟大家，咱们再统一一下思想， 嗯、 就是译制片它不是一个历史，它是正在发生的。 哦、 我们现在在电影院里面看《毒液》，如果你看的不是英文的原版， 嗯、 如果你看的是一个国配版的《毒液》 嗯嗯嗯， 那它就是一个译制片 啊。对， 只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去定义它而已 对, 对那么现在大家看的国配版的译制片呢其实很多我们看到所有的好莱坞电影蜘蛛侠呀、 嗯、 然后复仇者联盟啊、 嗯、 泰坦尼克呀、 嗯、 什么其实这些都有包括什么黑客帝国呀、 嗯、 哈利波特我们上星期聊的哈利波特、 嗯、 这些都有那个国配版的、 嗯、 只不过呢就是现在国配版的配音呢它不再沿袭就是上个世纪那个年代那种配音腔了、 嗯、 它更多的是很贴近生活甚至是也会出现一些网络的词汇网络的语言、 嗯、 我想更多的是为了去拉近和大家的距离 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我觉得也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觉得老一代的那些经典译制片啊它还会带来很多的衍生歌曲 嗯 对吧就是它会弄成很多的就是比如说翻译出来很多的中文歌曲 是是 被传唱 是是、嗯、 但现在是有国配版但是感觉这个就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歌已经很少了大家宁愿去听这个英文原版歌 对对 对吧你这个你有注意到吗这个 对，其实我都没看过那个国配版的电影，我记得去年好像有一次我是想看，是看《银河护卫队二》还是看哪个片子我忘了，我当时记得我买错票了，但是当我发现我买的是国配版，我宁愿那张票浪费掉了，我重新再换一张那个英文原版的，就是对我像很多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可能大家更愿意去最直观的去感受英语的那种语境和环境，其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把冯小刚的这个电影啊，比如说甲方乙方，当你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让英国人美国人去配音成英文给他们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北京话里面说的很多的东西他们也是不能够完全去理解的， 对， 这个其实真的是没办法，这个是文化上的差异。 那这样啊，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我也找到了一段这个怎么叫卡秋莎吧，这首歌啊，这个也是被翻译成中文，然后呢各个演唱团体都有唱过的，特别经典的一个所以今天聊到了译制片，然后周末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妨回顾一下这些经典的影片，再一次谢谢小爱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堂耳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7.6， 我是大帅，再见小爱， 拜拜。 好，卡秋莎送给大家。 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卡秋莎站在俊俏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姑娘唱着美妙的歌曲，她在歌唱草原雄鹰，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啊，这歌声姑娘的歌声，跟着光你的海洋飞去吧，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卡秋莎的问候传达，去向远方边疆的战士，把卡秋莎的问候传达。 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老铁，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儿 就是买个好房， 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2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